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我以為OK喎，成功了。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那些偏執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圍巴，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 那些不是舉藥來的， 舉藥 那 些 不行的。 但係講少見，餐廳食嘅即食面咧，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佢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咁，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攞個好掂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撈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茶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 I love this game。 藍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謙夏薩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好啦，嚟到第三節同阿 Peter 嘅訪問啦。或者我哋而家咧呢一節。咁集中啊，多啲講翻即係有關而家 NBA 嘅嘢啦，啊咁啊，想睇下喂阿 Peter， 你繼續啦，去做好多搜集啊，好多資料搜集噶。咁對於今季嘅 NBA， 其實你有冇啲乜嘢即係嘅即係特別嘅見解啊？有冇啲特別隊伍或者特別嘅球員，你係覺得會爆發啊出嚟咁樣嘅咧？ 今年即係 NBA 咧，其實喺東西兩岸咧，上游球隊啦，都實力都加強咗。咁啊，譬如喺東岸，大家可能知道啦，布魯克林籃網咧，個俄羅斯班主真係使錢，真係好似當係大富翁錢咁樣啦。兩隊波嘅班費，即係計埋嗰啲豪華税嘅罰款咧，就買咗一隊波出嚟。咁呢一隊波其實都係我今年咧係好期待，即係想睇到底會唔會有即係擦出啲咩火花化學作用出嚟嘅。 呢隊波都係你即係以前捧開 嘅，睇得比較多啲嘅球隊咯。但係嗰陣時睇就佢哋仲喺新澤西州嘛。咁其實我諗喺佢哋球會歷史上面咧，除咗 J. Kidd 年代嗰陣時，當然啦，喺試過有連續兩年打入 NBA 總決賽，最後都係輸波啦。咁但係我相信咧，喺 NBA 歷史上面都未試過有一個班主咧，就係好似而家阿 Prokhorov 咁樣啦，咁肯使錢就去買即係一啲砌一隊波出嚟，五個先發球員咧都係都係明星嚟嘅。咁但係有時唔係話唔係話你所有啲好嘅原料擺曬一齊，咁就一定好噶嘛。咁如果我話，鮑魚炒鵝肝係咪一定好食咧？我再加幾粒黑松露汁落去啦，唔一定好味。 好似舊年嘅湖人一樣，佢哋 冇錯啦， 粒粒星咪又係 冇錯啦，係咯。所以睇下即係到底可唔可以擦出火花，其實都仲有一段時間去睇下咯。 我其實就擔心嘅，因為即係佢哋嗰班粒粒星，但係年紀亦都有翻咁上下。 係啊， 咁你話捱到季尾。 其實我有一路都有個問題嘅，即係我聽咧就知道，喂，因為美國嘅即係四大運動啦，其實就要分時分後啦，咁咧就變咗 NBA 嗰個球季咧，其實就一定係咁長嘅，唔會再 extend 嘅。咁我因為我覺得喂，因為個咁國際化嘅運動咧，其實你係咪應該好似即係起碼 extend 到我哋打可能打九個月啦，或者係即係將我個 lifetime 多啲咧，係咪揾多啲錢咧？同埋我覺得球員好慘啊！一個禮拜打四場波嚇，咁 total 82場，其實我就唔係好，即係我唔知有冇研究過點解 NBA 係要咁樣打咧，係攞人命，仲要 back to back， 今日你喺東岸打完，聽日要去西岸打另一場咁樣，又要飛幾個鐘頭，係哇，我都唔知佢點休息，其實點解會係咁嘅？ 其實你頭先你第一個 point 話點解個即係賽季唔可以 extend 耐翻少少啦？其實我諗任何一個體育運動啦。即係講你講緊美國境內嗰啲啊，你入場睇到波嘅人啦係好有限嘅，但係如果你要將呢一個運動係真係推廣，唔單止喺美國境內推廣，喺美國境外推廣咧，其實就要靠電視咯。咁你話頭先即係嗰個 league 嗰個賽季點解唔可以 extend 到去即係七月啦？即係講如果你講 NBA 嘅話，以前都有人提過嘅。我諗呢個主要咧就係同嗰個。要顧及其他運動同埋顧及美國嗰個國情啊，因為以前啲人話：，你 extend 到去七月啦咁樣，但係因為你諗到咧，喺美國好多地方咧，冬天可能真係有四五個月咁耐嘅，所以一踏到七月份咧，啲人咧就係中意出去外邊玩嘅，去做一啲戶外運動，好似棒球啊、游水啊或者咩咁。咁電視台我諗係有一個顧慮就係咧，如果你係一個籃球基本上喺美國嚟講啦，唔好話喺亞洲啦 ，OK？ 喺美國嚟講，基本上喺冬季月份進行嘅，但係八個月裏面咧，著咗有五六個月係冬季嘅月份進行。 係啊，係啊， 係啊。咁所以佢哋覺得一踩到去六月底咧， 熱嘅時候咧就要出去啦。 係啦，如果你再喺七月份再 schedule 有一啲咧係運， 即係驚入場嘅人會， 佢哋係會覺得收視率會下降嘅。我哋係講緊男子 NBA 啊，唔係講女子 NBA。女子 NBA 就 接住落㗎。 係啦，冇得選擇就一路係接住落啊。但係以前我都睇過一啲咁嘅報道，有啲人問嗰啲問題嘅。咁當時我睇到佢哋聯盟有啲答案就係話，其實唔係好想踩入七月份嘅。咁至於你話一個禮拜四場，即係啲球員都唔係機器嚟㗎嘛，都攰，呢個係大家都睇到㗎啦。 係啊，有時好慘啊！你打四場老實，你邊有可能即係點講啊？那個質素啊，你嗰個球員嘅質素啊，或者係叫做體力啊 ，keep 唔到咧，你對嗰場波你變咗打得冇咁好睇㗎啦嘛。 有時你睇到好明顯睇到㗎，譬如你五日裏面打到第四場，經常都有㗎嘛。 係啊係啊， 背靠背休息一日，再一個背靠背，到咗第五日裏面嗰第四場咧，班人真係你見佢蟹嘅，係啊。咁但係 分住心機打咧佢哋。 但係呢樣嘢咧，調翻轉頭嚟講咧，只可以講我覺得要食得鹹魚抵得渴，就係因為咧，你而家班球員嗰、那個。工資咧係去到咁高啦，其實從球會嘅角度，從電視台嘅角度，可能真係需要一定數字嘅比賽，等佢哋可以有一定數字嘅入場收入，各方面嘅收入咧，先至係可以 cover 到，唔單止 cover 到，係有機會賺錢。但係亦都係頭先我哋嗰個 point 就係佢哋盡量唔想將個 league 咧踩到入去七月，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咧，你要考慮到咧，有時去到七月咧。你去到國際籃球嗰度係好多其他國家隊 啊 需要召返啲球員入隊啊，有啲其他國際嘅賽事要進行啊，咁佢哋呢啲嘢都係要顧慮到㗎嘛。咁所以變咗逼住就要喺嗰一嘅八個月左右範圍嘅時間裏面呢，將嗰一季打完囉。咁你而家啲球員即係動輒都五六百萬年薪一年係囉。咁所以 就用盡佢。 所以呢樣嘢其實係嘅，即係真係對嗰個 product， 如果你嗰個聯盟係一個產品嘅話， 我覺得 喺某啲情況之下對個產品嘅質素係有啲影響。 我對於成個 lead 嚟講咧，唔係一件好事。但我覺得 OK， 你個月份你規定咗，咁又未必即係。 一定係咪一定要打八十二場？又或者你嗰八十二場嘅安排，或者為你打少得四五六場啊？咁起碼你已經少咗啲一個禮拜打四場波。 但係你球員工會唔會接受話？即係啲球員嘅底薪減嘅，而家個底薪一路升㗎嘛。咁如果你話要減少啲，咁我諗班主可能會提出嚟嘅其中一個方案就係、是、好 OK， 咁你哋願唔願意減薪啦？ 佢死都唔制啦。 咁 係 咯，即 係 係咯，冇人願意減薪㗎嘛。你個水平去到某一個階段嗰陣時，冇人會自動願意話 OK， 我落啲人工啦咁。咁變咗係呢一個係魚熊掌嘅情況咯。 係啊，就因為咁樣，我就頭先話，譬如你話籃網隊咧，即係成班都真係有翻咁上下年紀嘅球員啦。即係就算粒粒星都好啦，幾勁喎！咁其中有個你本人應該好似係都幾中意加納特 KG 啊 KG 噶嘛。咁我想講，我睇佢其實即係佢哋已經係盡量個時間分配得廿零分鐘啊，俾佢出啊，已經好好。但我變咗，我覺得有點好似勉強佢哋啊。吓、啊，又即系变咗出唔到尽力，每一场我系要留住咁样咧。咁我睇波，我啊觉得唔过瘾咯。我觉得系，即系我只谂，哇！即系一睇，我睇波都攰啦。话你今日打完，听日又打，跟住后日过两日又要飞去，哇！一个礼拜打四场，我好戥啲球员咧，即系好担心啊。我有时我自己中意，我其实 KG 我一向我都好中意佢嘅，因为KG 系个特别啦，佢由一个佢嗰阵时由一个 point guard 打起噶嘛， 高中直接加 系啊，跟住无端端又即系身即系长高都好紧要，所以佢有一个差唔多七尺球员有 point guard 嘅控球。 佢话佢系六尺十二寸噶， 系啊，佢唔讲七尺啊嘛，所以即系呢啲球员我好佩服佢打到呢个年纪，即系。每年系咁样打法咧，其实深敲佢哋都叫健康 keep 得到。咁、但系你话而家走埋去再打咧，我真系唔乐观啦。老实讲， 咁啊好彩，即系佢哋个板凳深度系几够嘅，咁啊起码有个好肯使钱嘅老板。所以其实我成日都有时同啲朋友话，我话其实咧，即系头常规赛头嗰两个月啲比赛咧，其实。當然咧都計入個最後個 record 裏面啦，但係其實又無需要話真係太過咁認真去睇嘅，因為其實真係 NBA 賽季係一個馬拉松嚟嘅。你馬拉松你好少話咧一起跑帶領嗰個跑手就一路帶落尾係去贏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哋自己都要一路作出一啲咧自己 pace 住自己嘅情況喺頭嗰兩個月，所以你有時喺頭嗰一個月咧，你會見到好多好奇怪嘅賽果噶，譬如前一排。熱火輸俾費城七六人啦，一開波俾人打個19-0嘅 run 啦，跟係咯，呢幾個禮拜你同埋 啲好係呢幾個禮拜 第一幾月你會見到一啲好奇怪嘅戰果，咁如果有陰謀論嘅朋友可能話哇係咪喺度打假波啊，或者係咪喺度做波啊咁，其實唔係啊，我覺得即係你話係咪打得唔係好投入就等於做波咧？我覺得答案就係絕對係否定嘅。咁但係的確係有可能就係喺頭一個月或者球季開始嗰陣時，見到一啲實力好似牌面唔係咁強嘅對手，唔係打得咁特別投入，但係你去到 NBA 啊，個個上到 NBA 啊， 都搏 嘅質素係有啲咁上下保證㗎嘛。 即係尤其是嗰啲即係叫 underdog 嘅球隊啦，七六人喂。即係之前打咁差，咁佢見你最勁嗰隊，佢一定搏命同你打。 最勁嗰幾隊背脊根本就係個箭靶喺度㗎啦。係 啊 係 啊。 就算你唔係贏開冠軍，就算去籃網，但係你隊中粒粒都係勝，個個都當你係冠軍咁對㗎啦。所以你稍為放鬆，但係個個人咧就當你係敵人咁，所以隨時會陰溝裏翻船，已經喺呢幾個禮拜係睇咗好幾次啦。 咁啊係。其實有幾隊波，或者特別問一問你，因為點解咧？我哋呢度每個人都有一隊波，即係心目中有一隊波嘅。咁、我咧其實就比較就會睇 Rocket 嘅。你點睇 Rocket 今年？ 我覺得加盟即係 Dwight Howard 加盟咗咧，其實牌面上咧好似係有一個幾好嘅內外策應嘅組合啦。 係啦。 咁但係其實佢哋外線防守，我覺得好普通嘅啫。 睇呢幾場，我覺得 化學作用都仲係有啲， 我覺得冇 chemistry。 係啊，化學作用都仲係有待磨合喎。 啊，同埋阿侯活係即係點講咧？一場一場啊，即係有時哇，佢第一場攞26個籃板平咗佢自己嗰個 record。咁但係蘇花佢籃板都係 OK， 但係我。 睇佢咧喺對波嗰個作用咧，我會唔會有啲戰術上係用到佢去做啲波出嚟咧？即係可能佢走出嚟擋下啊，咁嗰啲唔算係專登，即係有啲咩特別嘅戰術啦。所以我覺得佢對波好似今年都真係穩穩地喎。 我以前成日同幾位朋友講嘅話咧，其實魔獸其實個自己嘅心態咧，我覺得需要調整嘅。其實咧，佢以前咪有時成日喺湖人嗰陣時，都係喺魔術嗰陣時，都係有時覺得啊，電波次數唔夠啊。應該幾時交多啲波俾我，咁但係永遠都好似係講緊佢進攻嗰陣時嘅一啲情況。但係其實如果淨係講進攻咧，佢真係唔係一個咧好全面嘅球員啦。即係你見到聯盟裏面有幾位球員啊，譬如好似Kendrick Perkins、帕金斯啊、Jason Collins 嗰啲啊，即係防個別單人防守能力強啲嘅球員咧，其實係可以搞得掂佢嘅。 啊，佢係 佢腳步啊。Dwight Howard 腳步唔算係好靈活， 個投射更 加。你如果俾佢攞到好深入嘅位置，你隨時可以犯規，放佢上15尺位，等佢射一罰球。 係啊，佢 分分鐘佔咗有著數。 有著數。 根本其實佢自己，我覺得係嗰對自己嘅定位唔啱。佢應該一將自己同譬如Bill Russell 嚟比較，以前波士頓塞爾特人嘅名將，將多啲嘅太注意力啦。努力咧放喺防守方面，而唔需要话即系成日担心咧，好似将自己同阿张伯伦咧嚟比较咁样。 我觉系学你话斋心态，佢唔甘于做嗰个角色， 个心态嘅问题啫嘛。 我觉得佢唔甘于做呢个角色咯。即系你话我其实觉得，因为你火箭咧啲外面啲炮已经好多啦嘛。佢其实做好个防守去或者抢篮板，咁已经系好帮到队波啦。但系我觉得佢唔甘心做， 佢唔甘心呢个角色，所以咪就系我系个佢自己个人嗰、那个。心态问题咯， 心态 喺心态方面，我觉得佢都仲系唔系一个好成熟嘅球员。 咁变咗，其实即系佢入咗火箭，要睇长啲啦。但系 so far 就唔系一个即系好帮到火箭嘅一个交易嚟咯。我觉得 如果即系当然啦，即系总决赛系仲系好多个月后之事啦。喺而家同埋总决赛之间，仲有好多事可以发生。但系如果你要而家目前呢一刻問我火箭係咪冠軍嘅料子咧？我嘅答案會係否定。 否定，我都否定。好啊，咁啊 ，Rocket 唔講啦。第二隊咧就係講阿 Kid， 即係最中意嗰隊。其實我唔中意講啊，不過我一定要幫佢問一下啦，係咪先？熱火，你覺得又點咧？今年 我覺得熱火即係如果要我揀嘅話，我仍然會係覺得佢係今年奪冠嘅熱門球隊。 大熱門嚟嘅都係 熱門球隊。但係我覺得佢哋呢一個班底咧，應該好有機會係今年最後一年啊，因為佢哋嗰個打法咧，其實係非常之體力化嘅。你睇到佢哋咧，真係打得好嗰陣時咧，一切其實佢哋進攻係由防守開始。佢哋防守，你就算係轉得幾快、轉得幾好咧，佢哋硬係一定有人咧係到嘅。 係， 佢哋補位係補得好快嘅，好多時就吸入全球先到啊，搏 turnover， 然後打快攻。佢哋有一切係從防守開始嘅。但係其實你而家睇翻佢哋陣容啦，由上至下咧，呢隊波係唔後生嘅，我唔記得咗係聯盟裏面年紀第六定係第七最大球隊平均年歲。 上次阿 Kid 都有講啊，即係話佢哋嗰隊波 average 嚟講係年紀大的。 年紀大嘅係， 但係咪因為俾嗰個即係後備拉低咗？但係喺個 starter 嗰度，你話 D-Way 都29歲咁滯啦，同埋 D-Way 都以往都膝頭啦，都傷過。 因為我覺得佢年紀唔係一個問題，佢嘅狀態係一個問題，但係LeBron 都後生啫。 LeBron 就真係唔好講啦 ，LBJ 真係聯盟裏面身體素質，我諗係最勁嗰、那個。 最勁嗰、那個， 最勁 嗰個，即係佢一定係最 top 嗰、那個。 最勁嗰、那個啦。 Bosh 佢會叫大少少咯。 嗯哼。但係因為就係我即係佢哋其實整體陣容係比較矮少少噶嘛，但係就係憑住佢哋好體力型嗰種防守方式咧，就係、是、有時掩蓋到佢哋喺陣容高度嘅一啲不足啊嘛。但係你呢一種 style， 你可以打多幾多年咧？嗱，佢哋幾位即係主力嘅防守球員 ，Shane Battier 唔細噶咯，三十四、三十五歲 啊， 鳥人都35歲噶咯。鳥人舊年季中加盟嗰陣時就喺個奇兵啦，係咪？但係今年可唔可以成季都打得咁好咧？都係一個問號嚟，唔知噶，你要睇過先知噶。幾位即係好主力嘅球員其實年紀唔細噶，所以我覺得今年都仲係 OK， 我覺得今年都應該仲可以。 其實有想即係點講啊？補翻頭先你講過佢高度嗰、那個，即係個陣容高度問題。 Greg Oden 我頭先就係想講啊，但係而家就未見影啊。 但係呢個玻璃 玻璃人嚟噶 我其實都估佢今年都係出唔到噶啦。 但係呢啲咧，其實咧，佢就真係，我覺得呢個熱火呢一隊波就啱佢嘅，因為而家根本冇壓力，你唔需要話好似其他球隊咧，一定咧要你早早即係上陣，佢可以。Take his time， 你出到就出啦， 你出到 唔单止第六人，你可以做第七、第八人， 唔系我以为出到系人先得啦， 第十人都 OK 啦， 佢因为最惨系出唔到。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即系呢啲就系真系养兵千日用咗一时啊，到咗季后赛啦。去年喺季后赛，你睇到遇上流马呢啲体型咁高，但系球队真系有一种隔食隔，两队嘅阵容拍埋有一种隔食隔嘅感觉。 因为我觉得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其他队已经即系睇通咗噶啦，佢嘅高度个内线系唔够强。咁、上年除咗对流马啦，仲要打到 Game Seven 啦，又对呢个马刺队都系啦。咁两队嘅内线都真系够强，所以即系老實講，佢上年嘅冠軍深烤真係有啲執翻嚟嘅，最、Ray Allen 救佢一命啦。 頭先講你話改變 NBA 歷史，雷亞倫臨尾嗰球真係改變咗 NBA 歷史啊！ 嗰球我就睇到，我諗住，唉，完咯 ，OK 咯。 喂，牆邊嗰啲咩帶都拎曬出嚟，都圍開曬 好慘啊！就係臨尾俾哇，即係佢已經係防守已經做到㗎啦嚇，係攞唔到 rebound， 係要跌翻落佢哋嗰度。LBJ 借一球，跟住 Ray Allen 借一球，咁就搞掂咗啦。 Ray Allen 呢個亦都係即係講緊頭先嗰球咧，即係亦都係一個我好欣賞嘅球員啦。佢對於嗰份工嗰種職業嘅專注嘅態度，因為我睇過有啲報道咧，就係話佢練習嗰陣時咧，佢喺腦心裏邊咧想過，譬如好似頭先嗰種情況，比賽末段自己球隊要追一個三分球先贏到，喺每一個角度點樣射法，佢全部都係練過曬。佢係每一刻都係。自己腦海中咧已經係 run 過一片㗎啦，喺有個練，咁、所以到咗咧，真係嗰一刻發生嗰陣時咧，佢因為佢已經係練過好多次，佢已經有預備咗，可以即刻做到一個反應，做咗出嚟，又唔又係另外一回事。但係佢就係之前佢已經係， 即係佢唔會諗，佢唔會 係啊，佢應該做咗好多好多預備出嚟嘅。Ray Allen 出咗名係 NBA 裏邊咧。备货备战即系职业态度最好嘅球员之一，呢样嘢你就真系不得不佩服佢。 O K， 热火我觉得今年系话斋都真系，我觉得冠军咧好难讲，但系东岸咧即系要过呢队啦，又要讲下一队啦，就系、是、我哋另一个有一个主持阿谦最捧嗰队阿 Pacer， Pacer 点睇咧？ 哇 ，Pacers 呢队波咧，其实旧年咧。我哋喺 Now 咧常規賽就做得唔多嘅，但係我舊年一路咧同啲同事話，我睇住呢隊波，睇住呢隊波，因為咧其實佢哋嗰個 style 咧已經係喺常規賽係打緊一個好季後賽嘅 style， 佢哋唔係今年佢哋功力增強咗啦，板凳嘅實力加強咗，但係舊年咧整體上嚟講功力係唔算係好強，但係佢哋就每一場同你拼防守一路咧，就算你實力。得分能力好强嘅话，佢同你拼防守，咁变咗你去有时咧，我哋讲到喺常规赛咧，就算你打得系好快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但系因为去到季后赛，你系净系对嗰一队对手嘛，大家休息时间一样嘛。你喺常规赛头先 ，Wilson 你提过一个礼拜打四日，打完一场波要去下一个城市，你根本唔系好多时间去睇去预备下一场波，但系你去到 playoff。你一個 series， 我淨係對你一隊啫嘛。你對方有啲咩進攻模式啊？咩其實你可以就算第一場唔熟，第二場都一定會熟噶啦嘛。咁所以其實就係咯，到咗季後賽嗰、那個style 有時咧會，你就算你喺常規賽，譬如啊，你打到好多快攻，你去到上季後賽，你未必打到咁多快攻。你喺常規賽 run 到啲進攻模式，你去到季後賽，你未必係 run 到噶嘛。人哋應該係睇熟曬。流馬佢哋喺常規賽打緊嗰種半場節奏為主嘅模式咧，其實就係季後賽人哋打緊嗰個模式啊嘛，所以佢根本從常規賽到季後賽根本呢個過程裏面，佢唔需要作出太大嘅調整。西岸都有一隊係咁上下嘅，孟菲斯灰熊。其實舊年我係好睇好孟菲斯灰熊隊嘅，衰在乜嘢咧？衰在真係外圍唔夠炮啫嘛。 佢個係佢人腳唔齊啊，我覺得係。 外線佢外圍三分線嗰度嘅支援唔夠啫嘛，內線 有。好簡單，佢有翻啊，以前啊 Rudy Gay 嗰啲喺度咧，就已經爭好遠。 Rudy Gay 換走咗，換阿 Tayshaun Prince 翻嚟啦，咁啊。佢 爭好遠啊！ 係又係同流馬一樣喺常規賽已經係打緊一種季後賽風格嘅籃球啊！內線有黑白雙殺，防守勁， 但係外線支援唔夠啦，冇跑。係 啊，變咗佢實在太注重個內線啦，你好容易老手，即係你好容易俾人揾到路封你咯。咁你硬爆硬爆，咁你一球兩球，第三球都可能唔掂，同埋好體力化。 頭先你講你話即係流馬啦，其實呢一隊波我覺得係如果熱火入唔到 NBA 總決賽嘅話咧，我覺得應該會係印第安納流馬， 一定係佢哋嘅。 今年佢哋加強咗板凳，舊年佢哋最大嘅弱點就係佢哋嗰個板凳嘅得分能力唔夠啊嘛。嗰五個先發甩落咗場之後咧，先發同板凳之間嗰個 production 係爭好遠啊。今年佢哋補強咗好多，加咗控衞，加咗 CJ Watson 啦，咁啊。內線加咗啊史高拿啦，啊 Louis Scholar 啦， 仲有啊邊個 咁啊 Danny Granger 今年又翻嚟啦，咁而家暫時未知道 Danny Granger 會打翻先發嘅第六人，但係就算佢打先發嘅話，咁第六人變咗係史提芬遜 Lance Stevenson， 咁亦都係 一個好好 嘅選擇嚟噶。 所以今年其實我就好希望佢可以爆咗出嚟，因為我老實講，我一向我唔知點解咧，好多佐敦嘅球迷咧都唔中意呢個熱火或者 LPG 呢個係啊，我都識到好多朋友係咁。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即係我哋嗰陣時而家嗰啲三巨頭咧走出嚟咧，係好似係買貨咁樣執埋，喂呢度你勁嘅走過嚟幫手，我哋諗住打個冠軍嘅，咁啊走埋你。所以咁我哋嗰代嘅人咧都。即係點講咧？睇尤其睇下佐敦大嗰啲咧，都會係覺得 公牛王朝 嗰啲先至係即係三巨頭，或者嗰啲先至係真係一個 legend 啊！唔係咧，喂，你諗住要攞冠軍，我話你兩個 friend 啊，我過嚟幫手啊，勁啲啊，或者你收少啲。咁嗰陣時嗰件事係好唔同嘅，咁變咗我知點解，即係都好明白點解咁多人唔中意 LBJ。 即係咁樣講啦，即係譬如話佐敦嗰個年代咁樣，有阿格蘭啦，有阿柏賓啦，有阿佐敦三個啦。咁到第二次嘅三巨頭年代就係阿洛文啦、柏賓啦同埋佐敦啦。咁其實佢哋嘅組合係好自然咁形成，就唔會話夾硬嚟嘅。但係咧 ，LBJ 嘅熱火咧就夾硬嚟咗少少，同埋佢，我覺得佢哋嘅 marketing， 即係譬如話阿 LBJ 佢嘅公關技術做得唔好，就變咗係好囂張咗，所以咧咪變咗有一個反派嘅角色走咗出嚟咯。 但你知唔知今季之後咧，這個過程可能又再 run 一遍咯？ 因為佢哋 free agent 啊， 佢哋可以跳出合約嘅喎，即係詹士啊、韋迪啊、寶樹啊，再同埋去紐約啊、甜瓜啊、安東尼呢啲咧，全部係可以跳出合約嘅喎。咁所以咧，幾年之前嗰個情況咧，喺嚟緊呢一屆嘅自由球員市場咧，又可能係重新出現過喎。 所以冇，同埋而家我覺得冇咗以前喂，一個球員由頭。即係可能係 Rookie 開始打到話冠軍或者點樣， 好似米拿斯托頓嗰啲啦， 係啦，即係冇咗呢啲球員，而家好似會邊度有機會有成績，俾得起錢 whatever， 我就去嗰度啦，就冇咗以前嗰啲老實講我未即係有好似我有啲史托頓啊嗰啲，我打咗好多年，佢哋仲唔係咁奸雲啊，想喂我同阿馬東威一齊打一個冠軍翻嚟啦，咁好唔好彩啦，俾阿佐敦兩次都冚熄佢啦咁樣，咁之後嗰啲即係你話佢都譬如馬東都走過去 LA 啊或者點樣，咁老實話你去到最尾嗰兩年我會體諒佢哋咯，但係喺佢哋最當打嘅時候，佢哋一齊拼搏過咧，這個精神咧，而家嘅球員我好即係少啲咯，見到呢啲咁嘅事。 即係我就覺得啦嚇，佢哋嘅即係個 style 咧係嗰陣時係一種忠臣旗幟鮮明，即係我企咗出嚟咧，個個人都知道我係代表爵士隊嘅。 米拿就係流馬， 禮馬就係流馬，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咧係打工仔嘅心態，邊一度有前途咧，我就去邊間公司嗰度打，係兩回事嚟噶嘛。嗰陣時候，即係而家嗰陣時候，一遇到困難嗰陣時候咧，我就諗辦法。哎呀，不如我轉第二間公司，或者有好啲嘅前途發生啦。好過你睇翻前人，喂，有啲人打佢係名將，擺明係名將，打咗十幾廿年波都攞唔到一隻冠軍戒指，遺恨終身。即係佢哋驚係有呢一個情況，所以佢決定，喂，不如咁樣，我不如揾間，即係要改變個球隊，不如好醜咁樣轉過去一間好公司好過啦，咁樣咯，可能。 其實各位即係兩位頭先所講嘅 point 咧 ，NBA 都見到嘅，即係好似前幾年停擺之後啦，咁嗰個勞工合約咪再簽過嘅。其實裏面而家啲條款咧，其實都係針對頭先兩位所講嘅 point 咧， 都是希望将来多啲好似Wilson 头先提到话啲球星球员 stay 喺自己原属嘅球队耐啲。譬如头先我话即係啲球员可以LBJ 甜瓜呢啲明年可以跳出合约嘅。但而家你咁样跳出合约呢，如果你同非原属球队签约呢，最多係签四年嘅咋嘛。咁嗰个加薪嘅幅度啊，同埋嗰个合约嘅总额咧，系唔及得如果你同你本来原属嘅球队签，你如果同原 即系佢俾咗啲着数就原先嗰队球队， 你同原属嘅球队签咧系可以签五年，你如果就跳出合约，你同一队非原属球队签咧系四年，你同原属球队签除咗多一年之外咧，你嗰个每年嗰个加薪幅度咧系又大啲，咁呢啲系变咗系一啲 incentive 咯，俾啲球员咧就系希望佢可以咧就系、是。多啲球員留返喺自己原屬球隊，就好似兩位頭先我建立返一個即係喺球迷裏面嗰種歸屬感啊， 係咯 ，loyalty 好緊要，因為我覺得打波即係無 no matter 啦，籃球、足球都你有一個重心人物代表到你隊波，甚至乎喺美國咧 ，Jordan 係即係個像喺 Chicago 嗰度，即係大家喂覺得佢就可能已經代表埋 Chicago 呢樣嘢，咁。是有嗰個象徵性喺度㗎，咁係會團結到嗰啲人啦、啊、球迷啊呢各方面嘅嘢㗎。而家就唔係啦，省收收打幾年又走咁樣。嗰陣時 LBJ 離開 Kevin 嘅時候呢，其實都好似呢條例已經有㗎啦嘛。好似其實 Kevin 其實佢係可以俾多個熱火嘅錢留住佢㗎。 但係佢選擇佢。 但係佢選擇我唔要我即係我其實覺得。 同埋而家呢，而家新嗰張勞工合約裏面呢，嗰啲豪華税呢係越嚟越辣 㗎。 越嚟越辣㗎。所以點解我覺得即係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即係熱火嗰個陣容呢，可能打埋今季之後呢，或者要拆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除咗係年紀大之外呢，豪華税方面嗰個考慮呢，嗰、那個罰款方面亦都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嚟嘅，所以首先話即係雖然話Carmelo Anthony 咧可以係喺今季之後跳出合約啦，我覺得佢未必會離開紐約，除非 New York。 我睇過報道就話佢應該離開機會小，即係喺個商業嘅角度考慮啊。 其實如果你係甜瓜嘅話咧，你都會跳出合約，因為咧佢你如果跳出合約嘅話，再同翻原屬球隊即係紐約簽啦、 啊， 你可以簽五 年。簽 五年 啊嘛，佢實簽你。 你實簽即係你而家到咗，譬如廿九、三十歲年齡啊，你呢張應該係你職業生涯裏面啊最後一張大合約、肥合約啊嘛。喂，爭一年就係一年嘅咯，你簽張大約一年可能係二千幾萬嘅喎，佢哋個個都好有錢，但係二千幾萬係二千幾萬咯，大佬。 咁睇下佢想要冠軍定係二千幾萬啦。咁如果譬如話佢嗰隊波，你話要爭冠軍咩？難啲咯。你話兩年，當然你冇可能話要預計十年五年之後發生啲咩事啦。五年內波係圓嘅嘛，即係有任何嘅事都可能發生嘅嘛。但係如果譬如話，佢係想要個總冠軍嘅，咁佢轉亦都有機會。 或就好似阿 Dwight Howard 咁樣嚇，寧願簽少一年都走咗去火箭。 咪、咯，咁佢真係想拍一對勁嘢。喂，大佬，你又有夏登，又有呢個林書豪簽咗啦。喂，我加埋我，喂，我幫你搶下籃板啊咁 你覺得佢有呢個心態咩？ 佢而家冇，即係咁講啫。 所以我都唔係好明點解走過去。OK， 到我仲有一隊，其實想問一下啫嚇。呢隊就我諗大家我係上次講過嘅，就係話呢個登騰。呢、這個馬刺， 馬刺係。 究竟登騰呢年又最後一年啦，你估佢仲冇機會去衝擊個冠軍？因為上年 哇 拿住半隻杯爾， 舊年真 係， 我諗舊年對馬刺球員同埋好多馬刺迷嚟講，都係一個好沉痛， 即係好傷心， 好傷心沉痛嘅經驗啊！ 因為我睇， 即係好似你話齋揸咗半隻杯爾 啦，係啦，我話齋已經推定啲嘢出嚟慶祝噶啦，香檳都準備埋啦，跟住要收翻埋。我覺得因為我睇嗰場啦，我都知道，嗰場輸咗咧，我肯定佢翻 Game Seven 就一定輸噶啦、即係 Game Seven 個主場係好緊要噶嘛，咁、所以，我話冇啦咁樣，即係我已好灰心。今年其實喺陣容上面，其實佢冇特別大改變過嘅，咁只不過係靠佢上年有兩個新即係叫新加盟噶啦、一個係阿 Green。一個係 Danny Green， 一個係 Leon Quiet Leonard， Quiet Leonard 係啦。咁呢兩個球員，究竟佢呢兩個球員今季會唔會幫到佢孭到隊波啊？因為阿鄭流比利咧，其實老實講，佢由上年由心態狀態都已經係下滑得好緊要噶啦。咁、嗯、啊，老實講，你係靠阿 Parker 再加登騰，即係嗰度火嘅啫。咁、嗯、另外呢兩個球員孭唔孭到隊波，保唔保到個位係一個問題咯。 我覺得即係馬刺教練啊 ，Greg Popovich 咧喺 NBA 教練群裏邊咧，絕對係學立雞群，係聯盟裏邊咧最好嘅教練。 最好教練。 咁佢哋行嗰套 system 咧，其實大家我諗有睇過波知道啦，其實就真係好非常團體化嘅籃球。 軍訓式叫。 係啦，唔係淨係靠某一兩個人嘅運動能力啊，或者個人能力啦，去增勝嘅。咁喺呢方面咧，其實亦都係可以某程度上彌補咗譬如剛才你說 Manu 年紀大了，傷多了，在運動能力方面的下滑，或者 TD 年紀又大了，肯定沒有以前那麼勁了。但是呢，他們整體的戰術的發揮呢，其實仍然是聯盟裡面我想是最團體化的一隊的。 嗯。 那是啊，好像說真的年紀又大了一年了。我覺得今年他們仍然都會是西岸冠軍的遠東球隊之一。 嗯、 關鍵我覺得就是剛才你提過其中一位球員李安納。Quiet Leonard， 我哋成日話馬刺嗰個三巨頭啦，舊年我開始講，其實我話三巨頭裏面其實可以開始或者 Manu 係咪應該被仲被視為三巨頭呢？另外嗰個人上去呢應該就係 Quiet Leonard 啦。Quiet Leonard 而家其實已經係好好嘅綠葉球員啦。 嗯， 打防守好，咁啊進攻能力，佢而家三分球亦都係有進步啦。 LPJ 位抹到好。 係啦，防守已經係好好啦嘛。咁而家我哋一個講法就係有啲叫三 D 球員啊。 嗯。 嗰、那個球員即係三就係三分球 ，D 即係防守。 defense。 係啦，咁 Quiet Leonard 其實而家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三 D 球員，但係如果馬刺再要保持喺未來呢一兩年，起碼喺鄧肯退役之前咧，仍然有一個好好嘅成為西岸冠軍機會嘅話咧。李安納唔可以成為一個 3D 球員，佢要成為一個更好個 3D 球員嘅球員，佢要成為一個三巨頭裏面其中一個。而家即係馬刺有時叫佢試下喂 pick and roll 可唔可以有時由佢去啟動啊？咁變咗有時可以三四號、三四號位 pick and roll 啊，係啊，一三五位 pick and roll 啊，佢孭多啲嘢咯，就唔單止淨係靠佢喺外線防守啊，或者係走去零角度一接波射三分波，佢係進攻方面係孭更多嘢。如果佢係可以今年係有繼續咁嘅進步嘅話咧，我覺得馬刺仍然都會係即係西岸冠軍嘅熱門球隊之一咯。 熱門球隊之一。你咁啊，頭先我哋你有冇特別有邊度想知啦？沙特 雷霆啊，雷霆佢基本上，因為我比較中意阿杜蘭特嗰種處事嘅方式啦，即係佢球場外佢自己本身嘅嘢啦， 好低調一個， 係啦，好低調啦，即係我唔中意咁太高調嗰啲嘢嘅，係啦，咁即係。LBJ 嗰種高調嘅，有陣時候我又覺得太過咁樣咯，咁樣， 但係分就我又覺得佢今年佢又係喺人腳方面就冇一點變嘅，咁最主要咧係阿 Westwood 出翻嚟啦，出翻嚟睇過佢，喂，佢好似冇傷過咁， 好勁， 好勁喎，我就好出奇，因為佢 真係可以仲繼續爆落去咧。 但我又覺得我當佢冇傷，我當佢呢個組合繼續殺落去。但係我自己講唔出，硬係爭咗啲嘢，係一隊冠軍隊冇嘅嘢咯。 你睇到即係西岸啲強隊呢幾年啦，隊隊都有，即係我哋講緊係上游三個三四五隊咁樣啦。火箭就加咗阿魔獸啦，咁馬刺啊 Quiet Leonard 都希望可以上到位，今年都加咗Bellinelli 啦，係嘛？咁但係你睇到呢幾年咧，唯一隊波年年都好似咧跌緊啲嘢，跌緊啲嘢咧。是雷霆由夏登嗰單交換開始啦，換咗 Kevin Martin 翻嚟，咁 Kevin Martin 又走咗， 走埋，跟住邊個代替佢啊？ 佢而家就想用佢後備嗰 係啦， 阿 Lam。 咁而家變咗咧，佢哋真係有一個好大嘅變數，就係到底呢班小朋友啦 ，Jeremy Lam 嗰啲啦，可唔可以真係上位啊？或者其他版 Reggie Jackson 啦，今年其實。就是靠 Reggie Jackson 和 Jeremy Lamb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表現方面有進步呢，彌補了 Kevin Martin 的損失啦。那他們現在那個紐西蘭中鋒 Steven Adams 打得 OK 的，那但是就變成是很多問號咯，就是這些年輕人 冇錯，佢可以如果飆起嘅話，飆好多好多進步。但係呢樣嘢你係真係要睇落先知喎。人哋其他球隊加嗰啲咧，都係已經係證明咗實力嘅一啲球員，反而你咧就係、 是、全部都係問號。 係啊，好多問號喎。咁同埋啊，薩特納先提過啊 ，Westbrook 係咪可以成季打呢個 style 咧？如果佢如果一傷咗嘅話， 因為一傷到你見到上年喎，係完全對波咁減咗 30% 嘅攻擊力。 因為無論係任何球，即係無論任何嘅球類運動都好啦，即係反正一個球員係好爆得爆攬啊，或者衝鋒型嘅，佢嘅壽命都唔長噶，都係好易傷噶。 另外， 因為個衝撞能力，究竟你可唔可以支付到嗰個球賽？一個禮拜打四場咁勁咧，真係其實係一個問號。 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即係雷霆隊中有兩個單打獨鬥能力喺聯盟裏面可能都已經係頭五名之內嘅球員，但係呢幾年睇到就係佢進攻模式咧，其實特別去到關鍵時刻好單調嘅，成日都係 ISO 一四四個人沉底，一個人喺烏爐頂嗰度打。咁呢啲你喺常規賽嗰陣時咧，有時如果對方唔係咁多時間去 prep 你啦，咁或者都有。即係要佔到先機，但係亦都係頭先我講嘅 point， 你去到 playoff， 大家多時間淨係針對 focus 喺你一個對手，你行嗰啲模式，佢全部都可以洞悉曬嗰陣時，你係咪真係係一路打 ISO 打到落尾，係咪我可以笑到最後咧？ 即係好似舊年咁樣，雷霆輸俾呢個灰熊啊嘛，好似佢都係因為係太過單調而輸，所以呢一樣嘢係其實好似嗰陣時候咪估，即係我哋呢個節目曾經都估過究竟呢兩隊初初碰頭嗰陣，哎呢隊強，即係攻擊力有攻擊力，防守力嘅有防守力，究竟邊一隊會出線呢？嗰陣時候我係雖然我係鍾意杜蘭特，但係我都係最後我都係揀咗灰熊，因為個問題係你見到即係雷霆嗰個進攻模式太過單調，來來去得個兩支炮仔咁樣揈下揈下咁樣，咁有陣時候防守嘅無論點都好，都容易過你嗰、那個進攻點多咯，係、所以呢一個 係 最 我覺得今年雷霆嘅其中一個關鍵咧就係啦，呢個大前鋒啊 ，Serge Ibaka 啦，可唔可以咧進一步上位成一個更全面嘅進攻球員啊？咁防守大家知道佢封籃能力已經係好強啦，咁佢進攻上年已經開始見到佢一路褪開外邊咧，射多咗三分波啦。 其實都開始離開啲個籃去進攻噶啦。 佢今年話咧喺季前咧苦練乜嘢咧，就係練咧運球切入啊。系啦，今日睇要睇过先知咯。 即系我欣赏佢嗰个即系有个谂法同努力，但系以我见佢嘅即系嗰个运动细胞啊，即系我觉得佢有少少系即系除非我谂真系好苦练啦，系有少少难做嗰样协调，那个协调性咧系好高噶嘛。头先讲嗰样嘢，我觉得佢真系未必有呢、這个。 即系我觉得咧，天才有两种嘅，一种就系先天，一种后天咯。希望佢係後天嗰隻啦。咁、同樣一樣嘢啦，如果佢唔變嘅話，就永遠都係嗰個位咯。如果佢要變嘅話，都仲好喎、啊，佢肯嘗試喎、啊。咁其實應 該得唔得要試過先？得唔得要試過先？ 係咯，我覺得都係好嘅。咁點都係，起碼你未必要做到哇！咗嗰件事做到100分，但係譬如你由40分去到70分，咁已經好大進步，幫到隊波啦嘛，已經係。 冇錯。 咁我所以即係。呢、這個球季我都幾期待嘅，因為實力係即係你見到有啲新隊冒起啦，尤其是我覺得最開心就係東岸有 Pacers， 因為東岸之前一路話嗰啲隊你明知係去到頂熱火掃佢走㗎啦，已經係咁而家今年有 Pacers 啦，咁西岸咧我又好，我其實幾期待就自己隊想睇 Rocket 嘅，睇下可唔可以打。我諗佢今年點都過，應該可以過到第一個 round 嘅，即係 playoff 第一個 round。第一個 round 應該 OK 啦。 嗱，賴一賴少少啦，咁樣湖人咧，我係覺得慘不忍睹真係慘不忍睹。自從舊年，哇，犀利，粒粒星，但係佢嗰個咩練習賽，哇，全輸啊，大哥，咩事啊？跟住即係去到， 即係走輸就真係再證明咗唔掂。 跟住掹車邊先至入到季後賽，跟住4-0 kick out 咗出嚟。喂，大佬，你四粒五粒星全部冚唪唥都唔知去咗边度嘅。 我前几日先同朋友话，即系嚟咗湖人嘅 Steve Nash 咧，系差唔多系一个我唔认识嘅球员，即系年纪大机器坏，有时你真系去到某一个年纪咧，一年同一年之间得到好多。佢当然呢一两年系伤得比较多啦，但系即系谂下同佢喺嚟湖人之前喺太阳年代嗰个水准咧，感觉上真系好似系两个球员咁。 佢争咗几年咁样啊？ 啊，好似 直头两个人嚟噶， 系好似两个人咁。 同埋佢又同啲队友唔系好夹咧，你睇得出佢嗰啲传球啊，甚至乎佢俾波俾啊呢个啊哈活啊咁样。其實係唔係好 match 㗎嗰啲嘢全部都 嗰陣時我講話即係佢同阿 Dwight Howard 啦 pick and roll 其實咧大家係唔係好夾啊，因為咧佢嗰陣時喺太陽嗰陣時同 A 米一齊啦 pick and roll 嗰陣時佢好多時係交個地波俾 A 米，然後等阿 A 米自己帶波埋再加多個動作，當然係受傷之前嘅 start 埋啦。但係 Dwight Howard 咧就慣咗喺魔術嗰陣時同 Jimmy Nelson 夾嗰陣，佢成日咧手指住向天，即係佢想你將個波笠去框頂，然後等佢。係 啊，即係佢唔使再帶，唔使放個波落地，係啦，喺空中 finish 上去。 你如果你交個地波咁嘅地波俾佢，要佢再做多幾個轉身動作咧，其實好多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有時失誤機會啊會多啲。咁啊，係咯。好可惜咁啊，兩個即係夾咗一 個。其實我覺得都係即係佢都係睇下 Kobe 翻出嚟睇下咩境況啊。 我覺得傷過，而且個年紀又咁大咁傷過嘅話，其實真係好難。 好嚴重嘅傷勢， 好難㗎啦，真係。 但係 Kobe 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因為我講聲 Kobe 咧，我啲朋友鬧我咧，即係由啲 Jordan 迷咧就鬧我，即係覺得 Kobe 係咩都差啊 Jordan。連阿 Jordan 佢啱啱接受個訪問都話阿 Kobe。已經 copy 曬所有嘢㗎啦，嚇係咁講喺即係佢喺個 2K 個 game 嗰度咧去訪問，就係問阿 Jordan 有邊個你覺得喂個球員咧你即係會打贏你啊或者點？佢話 LBJ 佢都唔驚嚇，佢話但係咧佢話 Kobe 就唔知打唔打贏啦，因為 Kobe 基本上咧就 copy 曬所有嘢，但係你話我就唔覺得真係 copy 曬佢啲乜嘢，但係我覺得 Kobe 有一樣個鬥心啊。個鬥心其實佢同阿 Jordan 係我覺得係好近嘅。佢個人係唔會服輸，亦都好即係以佢一個咁高級數嘅球星咧，自己知道佢係練波好投入啊，時間亦都好多。咁我就好期望佢喺呢個雙環走翻出嚟。當然我唔係叫佢攞翻冠軍，我基本上冇可能。但我希望即係佢打翻到佢。嗰個波啊，佢自己嘅波走出嚟，我自己已經覺得好開心啦。咁啊，無論我啲 friend 點鬧我都，我其實幾支持佢嘅。但係佢同 Jordan 唯一一個唔同嘅就係佢冇嗰個 leadership 喺度咯，我覺得係。啊 ，Jordan 係可以即係佢可以將成隊波強化嘅嚇，將每個人都影響到。但係 Kobe 就即係有啲負面嘅報道就係佢會鬧啲隊員啦。 Michael Jordan 都鬧嘅，但係 Michael Jordan 鬧得嚟班隊友服佢。 服佢係啦，但係阿 Kobe 個個人我諗其實咧就係比較孤 aloof 啲啊，即係咧佢唔係好合群嗰類人啊。其實佢個波路就絕對係拖上隊中嘅大哥有餘啦，係咪？ 咁 NBA 你但係數一數二 啦，係啦，你講但係講到 leadership 咧，佢有時我諗佢呢三四年佢喺呢方面係有進步，但係 好咗，見到好咗。 但係啱啱即係十年八年之前加上隊中嗰陣時，仲有 O'Neal 喺度啦。O'Neal 你知係大細路咁啊，咁即係啲隊友可能而家都係，而家退咗休都係，但係啲人可能覺得就係好似比較容易接近啲 O'Neal 啲咯，咁同埋嗰陣時佢年紀可能又細啲啦。 O'Neal 最近仲上埋大陸電視添，係啊， O'Neal 白足咁多集。 咁樣佢講真，即係翻嚟啦。咁樣其實講即係你睇翻當年阿佐敦嗰個年代嘅時候。佢係做咗黑面神，即係做咗黑面嗰、那個，但係佢有個白面喺佢隔離嘅喎，就係、是、阿白伯賓喎、 啊， 即係你鬧完佢之後，隔離嗰個有氹翻佢，即係氹翻佢。 即係 good cup bad cup 咁樣啦。 即係有，但係你睇下湖人冇噶，所以有陣時候咧鬧咧。 以前阿即信教練就可以做到，即係佢可以協調到成隊波。咁啊，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大疑問，就係佢上年點解唔請翻阿積信咧？雖則阿積信佢就話喂， 好多湖人迷都咁諗、但係我諗係因為咧，佢離開嗰陣時同Jim Buss 啊，即係啱二月份過身嘅 Jerry Buss 嘅仔咧，其實大家關係唔係咁好 所以就唔請佢翻嚟啦。 其實Phil Jackson 嘅未婚妻係 Jim Buss 嘅家姐嚟嘅。其實理論上佢哋都可以係一家人咁滯啦。理論上係一家人咁滯啦。但係我諗佢嗰陣時咧，就係、是、離開嗰陣時個關係咧，就唔係搞得咁好啦，係啦。 就所以翻唔到去啦。 咁同埋 Jim Buss 咧，其實好想我諗咧，就係、是、脱離咗個三國戰術嗰個年代嗰個影子啊。咁係咯。 但我覺得都唔係揾阿。 鄧立東尼去接手咯。 但我諗佢嗰陣時請鄭 Tony 嗰個原因就係因為啦，第一 Phil Jackson 喺公牛嗰個年代啊，或者後來去湖人嗰個年代都大家睇到就係啦，佢嗰套三角戰術啦，除非你真係跟咗佢一段時間啦，否則好多如果未跟過佢 system 嘅人咧。是真係需要一段時間呢係去上手嘅。咁如果請佢嘅話 ,Steve Nash 以前未試過喺三角體系裏面打個波 ,Dwight Howard 都未試過啦。Powell 同 Kobe 當然係好熟啦。咁但係 D'Antoni 嗰個 style 呢你搵咗 Steve Nash 嚟返嚟 ,Steve Nash 喺個職業生涯最輝煌嘅年代係跟邊個跟阿 D'Antoni 囉。咁、即係你如果係將阿 Dwight Howard 代入咗 Amari Stoudemire 嗰個位置呢其實你如果從表面去睇呢會覺得就係 D'Antoni 嗰個 style 呢係會比較容易呢俾班球員盡快上到手。因為嗰陣時其實已經開咗季㗎嘛。 係呀 係呀。係啦你冇再話係有季前嘅新賽再俾段時間佢哋去磨合㗎嘛。 咁今日其實我本人其實仲有好多嘢想同 Peter 講但係呢即係我都唔好意思 keep 咗 Peter 喺度咁耐，本來我應承咗話九個字一個鐘頭，而家點知越講 仲有話題啊！ 我好希望有機會咯，有機會 有機會有機會。 咁樣喺最後個今節最後嘅節目尾咧，咁樣我想問一下咧，嗱，咁我哋都係啲呢個主持嘅，即係籃球節目嘅主持嘅初哥嚟噶嘛？咁你對於我哋譬如話？其他嗰啲主持有啲咩心得咁樣分享？ 想俾個感囊出嚟喎，你最尾 冇講心得啦，講到好岩重咁，大家分享一下啫。唔好咁講呢樣嘢，嗱呢樣嘢就好似頭先我話，即係阿八哥咁啦，即係就算我年紀比你大啲嘅話咧，我就算你年紀比我細啲，我亦樣有好多嘢可以同你學習嘅。呢樣嘢冇話咧，即係邊個年資多啲啊？就咩？啲大家係互相學習嘅啫，所以我唔敢講心得，只不過係分享一下嘅啫。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喺任何一個團隊裏面咧，其實大家要記得就係一個 team 嚟嘅。 系 啦，呢样嘢真系我谂好多后生人咧，后生仔咧，即系初入行嗰阵时咧，包括我在内啊，嗰阵时我都犯过一个错误，就系好似头先我话，即系搵好多料啊，我系想尽快咁啊，就系话俾你听 ，show off 俾你听。咁但系其实如果喺呢个过程里边，你 show off 咗自己，但系同嗰个比赛节奏或者同个即系 partner 个 star 唔夹嘅话，其实呢样嘢对成个节目。唔係一件好事，冇益㗎。咁真係要記住，就係大家係一個 team。好似你兩個皮坐埋一齊，你係佢嘅客人，你都係佢嘅客人。咁你有啲咩需要賣嘢嗰個人係咪需要盡量去盡量去迎合啦，盡量去配合啦？調翻轉頭都係嘅。咁譬如即係冇一個人係一樣㗎嘛。咁你分配個拍檔，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 style。咁就用少少時間去。摸索到呢個朋友，佢講邊啲嘢係好啲，或者有邊啲嘢或者你講好啲，咁然後大家 取長補短， 係啦，盡量取長補短喺比賽裏面去配合， 互相體諒下啦， 盡量係令到嗰個 broadcast 聽出嚟，大家一齊聽出嚟係好聽嘅。如果你可以有朝一日做到，譬如有人話，喂，你夾佢又好，你夾佢又好，你夾佢又好嘅話咧，其實係代表咗你嘅成功。因为你令到你所有的 teammates 都能够发挥到他的长处其实就算是没有人点名是赞你但是只要有人说喂你夹 A 又好你夹 B 又好你夹 C 又好其实就是说你成功了 要做 Jordan 我要将旁边的人都变得好 好正，多謝多謝，即係呢一樣嘢真係 收落曬。你係咪覺我講我啊？其實 我收落曬。 咁今日我真係好多謝啊 Peter 咧。 冇咁講，冇咁講。 上嚟我哋呢度，呢個竇嗰度同我哋再講咁耐啊 ，overrun 曬我又。 冇客氣。 我連車費都 冇。我好樂，我好樂意，好樂意。 多謝你。喂，有機會真係，我希望可以再請你上嚟或者就即係。咩都好啦， 惊你唔请啫。 我都话你搵咗十页纸，你讲唔晒，喂，你弹啲俾我，你 email 俾我或者 WhatsApp 俾我，我同你讲。 冇问题， 我一定会系明谢话呢啲资料系阿 Peter 提供嘅，咁样咯。咁好啦，咁系呢集我哋新节目啦，有嘉宾啦，咁之后落嚟咧。我哋都會有唔同方面有關籃球嘅嘉賓咧，會上嚟咧同我哋傾偈嘅。咁當然有機會，阿 Peter 一定會再上嚟同我哋傾波擊。 好 ，OK， 好啦，拜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加入蓝天雪地 at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